精心战队见报只是一句话，而且是作为陪衬存在，淹没在这刚刚新结束的一轮职业比赛，信息量极大的报道中实在是太不起眼了。无极战队这种职业出身的战队，在出局了一年后，受到的关注都已经寥寥无几。星星战队那引发到起的关注，那根本就是畸形。来围观星星的玩家 90% 都是盼着星星输，星星真要输得头破血流，他们是绝对会大肆声张的。但现在是星星大胜，他们自然是默不作声，没什么人会跳出来嚷嚷。绝大多数玩家买电子竞技周刊，那都不是为了看什么挑战赛的。上周六刚结束的职业联盟第三轮比赛，还延续着新赛季带给大家的新奇，而最强劲却又是蓝鱼战队打破职业选手年龄纪录的少年卢汉文。在周六结束的蓝鱼主场对黄蜂战队的比赛中，卢汉文技惊四座，在组队擂台赛里首回合出战的他，居然连续斩落黄蜂战队两名选手。第三战面对黄蜂的王牌选手田森和联盟骨灰级的神级账号扫地焚香，也是锐气不减。虽然最终败给了田森，但已经抢尽了镜头，甚至有不少人赛后觉得，这要不是卢汉文连战了两人，角色刘云生命下降不少，只是和田森单挑的话，没准已经屠神成功了。蓝雨战队和黄蜂战队这一轮比赛最终得分几乎都没人去关心了，所有人都在谈论着这场组队擂台赛，以及三轮过去后蓝雨战队已经初显端倪的战术双剑客。黄少天的夜雨生凡和卢汉文的刘云两个角色共同出现在团队赛的出场名单中，而曾经于峰攻坚手的重要位置，蓝雨竟然就如此放心大胆地交托给了这个新人。要说卢汉文的角色的话，那绝对是不可能弱的，蓝雨能武装出来一个夜雨生凡，那么只要材料足够，重新武装一个刘云也是足够。只不过职业选手的角色经常会根据操作者的不同进行调整，很少会复刻出两个一模一样的角色给两个不同的选手使用。刘云的装备没有照抄夜雨生凡，但全身上下十件银装的武装数量却是和夜雨生凡完全一个级别，其中不同的有四件，比较抢眼的当然就是武器了。夜雨生凡的银武光剑冰雨，周身包裹在忽隐忽现的幽蓝光芒之中，而刘云装备的银武却是一把重剑焰影。重剑和光剑那在剑士的武器中根本就是两个极端，光剑速度最快最轻，而重剑速度最慢最沉，不过重剑的物理攻击力相比之下却又要比光剑优秀很多。拿光剑的剑客那和拿重剑的剑客可以说完全不是一个套路，目前的职业圈乃至整个荣耀圈都是以光剑剑客居多，或者是太刀剑客，总之都是比较依赖攻速，喜欢用连续高速的打击作为战斗手段。而卢汉文的刘云却就是流行趋势中的一个异类，放弃了高速轻便的光剑，而选择了沉重却有威力巨大的重剑。这个问题从卢汉文第一天操纵着刘云出战时就已经有人在讨论了，而现在第三轮赛罢，卢汉文的强势表现让一些说风凉话的家伙都闭嘴了。不过也有不少专家指出，由于是新人新角，所以卢汉文和他的重剑剑客刘云多少有些让人出其不意。随着联赛的继续进行，各队对他和他的角色研究透彻之后，卢汉文的强劲表现还能不能继续就有待观察了。这个问题在联盟中也是很常见的，被称作新秀强。这是专指有一些有才华很出色的新秀在初入联盟便崭露头角，抢进眼球，然后随着对手对其的研究和熟悉，发挥便可以一场不如一场，这种情况 就是所谓的新秀强了。而这之后的新秀表现得各不相一的，有的就此撞得头破血流，一蹶不振，从此泯灭众人，重新开始适应职业联赛，也有的积极调整，继续稳定的发挥，但是这之后的表现也终不会再像联赛初时那么抢眼。至于是新秀强如无物，一如既往强势突出的，除去当初大家都是新秀不算，联盟史上只出现过那么两位新秀。一位是职业联赛第三赛季开始出战的现微草战队的队长王杰西，再一位此时却不在联盟中，就是跟着加世在挑战赛里挣扎，联盟第七联赛的最佳新秀孙翔了。只有这两位是完全是新秀强于无物，除此之外，哪怕是黄金一代周泽凯、唐昊，乃至上赛季最终获得最佳新人称号的赵玉哲，都有受到新秀强的影响。新秀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各个战队对于优秀新秀如何克服新秀强也是特别小心在意。拿微草战队来说，备受关注的天才选手高英杰在被签约成正式选手后并没有被迫不及待的使用，他从替补轮流选手做起，一点一点地适应着职业比赛。因为出场次数有限，他可以说是自己就放弃了最佳新人的评选，但这样循序渐进的方式却也让高英杰平滑地翻过了新秀强。到了这赛季，高英杰已经是有一定经验并适应了职业比赛节奏的二年级选手，遇到什么问题也不至于再像新人那样狼狈。不一样的选手适合不一样的克服新秀强的方式，高英杰性格偏软，于是战队帮他选择了这种平衡度过新秀强的方式。虽然不能竞争最佳新人有些遗憾，但是从长远角度来说还是比较适合高英杰的发展的。而蓝雨战队的卢汉文呢，首轮比赛被保护了，没有出席记者招待会，但在第二轮后就被蓝雨战队的队长余文周、王牌黄少天带着走上了采访台。记者们当然特别关注这个新人，但这一正面接触后，连记者们都纷纷觉得蓝雨战队第一轮时对卢汉文的保护根本就是多此一举嘛。这个少年积极有朝气，大方开朗，对于记者这长枪短炮的架势一点也不惧怕，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讲，如此快言快语当然也有些不够圆滑，但只是一个14岁的孩子，要是连圆滑都学会了，那才是件煞风景的事。卢汉文这样的年纪却丝毫不怯场，已经足够难能可贵了。相比之下，微草战队那个高英杰比卢汉文还要大着好一岁呢，又有过一年的职业经验，现在出席记者招待会都没有卢汉文这么利落。第三轮的比赛罢了，表现如此抢镜的卢汉文又怎能不出来让大家见一见？这个初出茅庐的少年非但迅速引发了粉丝的吹捧，更是成了媒体的宠儿。蓝雨战队的记者招待会上连黄少天都没什么人答题了，与其听那家伙嘚不嘚的半天全是废话，还不如听卢汉文有时候傻乎乎犯下的一些口误呢。这一期的电子竞技周刊，卢汉文直接跻身头版头条，毫无疑问就是这一轮比赛中最闪亮的一人。不过电子竞技周刊毕竟是综合性的，他的报道是不会对任何一支战队产生偏袒的，所以在称赞卢汉文连续优秀的表现之余，自然也提到了新秀强的问题。至于像蓝雨战队当地的一些媒体，那就完全没有这种节操了。这些媒体都不是电竞专刊，但也都有体育专刊，其中自然不能落下近些年来持续火热的电子竞技，尤其是荣耀竞技。而这些地方性的媒体，那倾向性就特别明显了。蓝雨战队当地的媒体把卢汉文描述的那是天下无双，什么新秀强， 在他们看来，卢汉文必将成为继王杰西和孙祥之后又一位直接将辛秀强碾压过去的新人。不过这些媒体也不会是想当然，分析的也是头头是道。王杰西打法变幻莫测，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魔术师的匪夷所思根本没有任何可以揣摩的先例。对于王杰西，那是各大战队撞到了辛秀强头破血流一整个赛季，等各自研究出来点门道，这赛季结束了，王杰西从头风光到了尾。而孙祥呢，却是一位出身小战队的大神，他再神再厉害，小战队的格局也限制了他所能取得的成绩。各大战队的目标是要战胜某个队，而不是某个人，所以对于孙祥这种小战队出身，再厉害去研究的精力却也有限，因为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啊。而孙祥是六强，这种有限的研究当然也就束缚不住他的发挥，于是孙祥的新赛季也是如履平川。这两位碾压辛秀强的新秀都是有一定原因在的，蓝宇战队当地的媒体现在说卢汉文也将如此，那自然不能空口说白话，于是这些媒体最终找到了一个还算有点说服力的理由，就是卢汉文的性格。这个年纪虽小却无所畏惧的少年，正是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典范，而这些媒体相信的就是如此性格的卢汉文，碰到任何困难都不会畏缩，都去积极面对。王杰西是让对方的完全无法立起辛秀强，孙祥是因为立起的辛秀强对他而言力度不够，而卢汉文，很多人相信这是一个可以完全击毁辛秀强的新秀。